第七十九回，行动擒妖冯老寿，当朝正主救婴儿。却说那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馆驿，与羽林军围围绕绕，直至朝门外，对黄门官言：“我等已请唐僧到此，防伪转奏。”黄门官急进朝，一言奏上昏君，遂请进去。众官都在阶下跪拜，唯假唐僧挺立接心，口中高叫：“比丘王，请我贫僧何说？”君王笑道：“朕得一疾，缠绵日久不愈，幸国丈赐得一方药儿，俱已完备，只是少一味引子，特请长老求些药引，若得病愈，与长老修建祠堂，四时奉祭，永为传国之香火。”假唐僧道：“我乃出家人，直身至此，不知陛下问国丈要甚东西作引。”昏君道：“特求长老的心肝。”假唐僧道：“不瞒陛下说，心便有几个，不知要的什么色样。”那国丈在旁指定道：“那和尚要你的黑心。”假唐僧道：“既如此，快起刀来，抛开胸腹，若有黑心，仅当奉命。”那昏君欢喜相信，急着当下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递于假僧。贾僧接刀在手，解开衣服，填起胸膛，将左手抹腹，右手持刀，呼啦的响一声，把腹皮抛开，那里头就咕嘟嘟的滚出一堆心来，唬得文官失色，武官身麻。国丈在殿上见了，道：“这是一个多心的和尚。”贾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剪开与众观看，却都是些红心、白心、黄心、天贪心、利名心、嫉妒心、计较心、好胜心、望高心、无慢心、杀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谨慎心、邪妄心、无名淫暗之心、种种不善之心，更无一个黑心。那昏君唬得呆呆怔怔，口不能言，战兢兢的叫：“收了去，收了去。”那假唐僧忍耐不住，收了法，现出本相，对昏君道：“ 陛下全无眼力，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，唯你这国丈是个黑心，好做药引，你不信，等我替你取他的出来看看。” 那国丈听见，急睁睛仔细观看，见那和尚变了面皮，不是那般模样，咦，认得当年孙大圣五百年前就有名，却抽身腾云就起，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，喝道：“ 哪里走，吃我一棒！” 那国丈即使攀龙拐杖来迎，他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，如一棒攀龙拐，虚空一片云霭霭，原来国丈是妖精，故将怪女称娇色。国主贪欢病染身，妖邪要拔儿童宰，相逢大圣显神通，捉怪救人将难解。铁棒当头着师兄，拐棍迎来堪喝彩，杀得那满天雾气暗城池，城里人家都失色，文武多官魂魄飞，嫔妃秀女容颜改，唬得那比丘昏主乱身藏，战战兢兢眉不摆，棒旗犹如虎出山，龙拐却似龙离海，金幡大闹比丘城，指令邪正分明白。那妖精与行者苦战二十余合，攀龙拐抵不住金箍棒，虚晃了一拐，将身化作一道寒光， 落入皇宫内院，把进宫的妖后带出宫门，并化寒光，不知去向。大圣暗落云头，到了宫殿下，对多官道：“ 你们的好果仗啊！” 多官一起礼拜，感谢神僧。行者道：“ 且休拜，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。” 多官道：“ 我主见征战时惊恐潜藏，不知向哪座宫中去也。” 行者即命：“ 快行，莫被美后拐去。” 多官听言，不分内外，同行者先奔美后宫，默然无踪，连美后也通不见了。正宫、东宫、西宫六院，改众后妃都来拜谢大圣。大圣道：“ 且起身，不到谢处里，且去寻你主公。” 守时见四五个太监牵着那昏君自紧身殿后面而来，众官俯伏在地，齐声齐奏道：“ 主公，感得神僧到此，辨明真假，那国丈乃是个妖邪，连美后亦不见矣。” 国王闻言，即请行者出皇宫到宝殿拜谢了，道：“ 长老，你早间来的模样那般俊伟，这时如何就改了形容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不瞒陛下说，早间来者是我师父，乃唐朝玉帝三藏，我是他徒弟孙悟空，还有两个徒弟朱悟能、沙悟净，见在金庭馆驿。因知你信了妖言，要取我师父心肝做药引，是老孙变化做师父模样，特来降此妖也。” 那国王闻说，即传旨着阁下太宰快去驿中请师众来朝。那三藏听见行者现了相，在空中降妖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幸有八戒沙僧护持，他又脸上带着一片子骚泥，正闷闷不快，只听得人叫道：“ 法师，我等乃比丘国王差来的阁下太宰，特请入朝谢恩也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师父，莫怕莫怕，这不是又请你取信，想是师兄得胜，请你朝谢哩。” 三藏道：“虽是得胜来请，但我这个骚脸怎么见人？”八戒道：“ 没奈何，我们且去见了师兄，自有解释。” 真个那长老无忌，只得扶着八戒、沙僧，挑着担，牵着马，同去驿亭之上。那太宰见了，害怕道：“ 爷爷呀！这都相似妖头怪脑之类。” 沙僧道：“朝事休怪丑陋，我等乃是生成的遗体，若我师父来见了我师兄，他就定了。”他三人与众来朝，不带宣召，直至殿下。行者看见，即转身下殿，迎着面把师父的泥脸子抓下，吹口仙气，叫 正。 那唐僧及时复了原身，精神愈觉爽利。国王下殿亲迎，口称：“ 法师老佛。” 师徒们将马拴住，都上殿来相见。行者道：“ 陛下可知那怪来自何方？等老孙去与你一并擒来，剪除后患。” 三宫六院诸嫔群妃都在那翡翠屏后，听见行者说剪除后患，也不避内外男女之嫌，一起出来拜告道：“ 万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，斩草除根，把他剪除尽绝，成为莫大之恩，自当重报。” 行者忙忙打理，只叫国王说他住居。国王含羞告道：“ 三年前他到时，朕曾问他，他说离城不远， 只在向南去70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上，国丈年老无儿，只后妻生一女，年方16，不曾配人，远近与朕。朕因那女貌平平，遂纳了，重幸在宫，不期得及，太医屡药无功。他说我有仙方，只用小儿心煎汤为饮，是朕不才，轻信其言，遂选民间小儿，选定今日午时开刀取心。不料神僧下降，恰恰又与龙儿都不见了。他就说神僧时事修真，元阳未泄，得其心比小儿心更加万倍，一时误犯，不知神僧识透妖魔，敢望广施大法，减其后患，朕以倾国之姿酬谢。行者笑道： 实不相瞒，笼中小儿是我师慈悲着我藏了，你且休提什么姿才相谢，待我捉了妖怪，是我的功行。叫八戒跟我去来。 八戒道： 锦衣兄命，但只是腹中空虚，不好着力。 国王即传旨叫光禄寺快办斋供。不一时，斋到，八戒进宝一餐，抖擞精神，随行者驾云而起。唬得那国王妃后并文武多官一个个朝空礼拜，都道： 是真仙真佛降临凡也。 那大圣携着八戒竟到南方70里之地，住下风云，找寻妖处，但只见一股清溪，两边夹岸，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，更不知清华庄在于何处。正是那万顷野田关不尽，千滴烟柳隐无踪。孙大圣寻觅不着，即念诀，念一声俺字真言，挤出一个当方土地，战兢兢近前跪下叫道： 大圣，柳林坡土地叩见。 行者道： 你休怕，我不打你，我问你，柳林坡有个清华庄在于何方？ 土地道： 此间有个清华洞，更不曾有个清华庄，小神知道了，大圣想是自比丘国来的。 行者道： 正是正是，比丘国王被一个妖精哄了，是老孙到那乡识得妖怪，当时战退那怪，化一道寒光，不知去向。即问比丘王，他说3年前进美女时曾问其由，怪言居住城南70里柳林坡清华庄。试寻到此，只见林坡，不见清华庄，是以问你。 徒弟叩道： 望大圣恕罪，比丘王依我弟之主也，小神理当见察，奈何妖精神威法大，如我泄露他事，就来欺凌，故此未获。大圣今来，只去那南岸九叉头一棵杨树根下，左转3圈，右转3圈，用2手齐扑树上，连叫3声，开门，即现清华洞府。 大圣闻言，即令土地回去，与八戒跳过溪来寻那棵杨树，果然有9条叉枝，总在一棵根上。行者吩咐八戒： 你且远远的站定，待我叫开门，寻找那怪，赶将出来，你却接应。 八戒闻言，即离树有半里远近立下。这大圣依土地之言，绕树根左转3转，右转3转，双手齐扑其树，叫 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 霎时间一声响亮，呼啦啦的门开2扇，更不见树的踪迹。那里边光明霞彩，亦无人烟， 行者趁神威撞将进去，但见那里好个去处，烟霞晃亮，日月透明，白云常出洞，翠弦乱漫亭，一径奇花争艳丽，遍街瑶草斗芳荣，温暖气景长春，浑如阆苑不亚蓬瀛，华凳攀长幔，平桥挂乱藤，风衔红蕊来崖窟，蝶戏幽兰过石屏。行者急拽步行进前边细看，见石屏上四个大字清华仙府，他忍不住跳过石屏看处，只见那老怪怀中搂着个美女，喘吁吁的正讲比丘国事，齐声叫道：“ 好机会来，三年事今日得完，被那猴头破了。” 行者跑近前撤棒高叫道：“ 我把你这火毛团，什么好机会，吃我一棒！” 那老怪丢放美人，抡起攀龙拐，急驾相迎。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，比前番又甚不同。棒举蹦金光，拐轮凶起发。那怪道：“ 你无知敢进我门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有意降邪怪。” 那怪道：“我量国主你无干，怎得欺心来斩魔？”行者道：“ 僧修正教本慈悲，不忍儿童活见杀。” 言去语来各恨仇，棒迎拐架当心闸。促损奇花为故生，踢破翠台因把滑。只杀得那洞中霞彩欠光明，檐上芳菲聚眼压。乒乓惊得鸟南飞，吆喝吓得美人散。只存老怪与猴王，呼呼卷地狂风刮。看看杀出洞门来，又撞悟能呆醒发。原来八戒在外边听见他们里边嚷闹，急得他心痒难挠。撤铁耙把一棵九叉杨树刨倒，使耙住了几下，住得那鲜血直冒，嘤嘤的似乎有声。他道：“ 这棵树成了精也，这棵树成了精也。” 按在地下又正住处，只见行者引怪出来，那呆子不答话，赶上前举耙就住。那老怪战行者已是难敌，见八戒爬来，欲绝心慌，败了阵，将身一晃，化到寒光，径投东去。他两个绝不放松，向东赶来。正当喊杀之际，又闻得鸾鹤声鸣，祥光飘渺，举目视之，乃南极老人星也。那老人把寒光罩住，叫道：“ 大圣慢来，天蓬休走，老道在此施礼哩。” 行者即打礼道：“ 寿星兄弟哪里来？” 八戒笑道：“ 肉头老儿罩住寒光，必定捉住妖怪了。” 寿星陪笑道：“ 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望二公饶他命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老怪不与老弟相干，何来说人情？” 寿星笑道：“ 他是我的一副脚力，不易走将来成此妖怪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是老弟之物，只叫他现出本相来看看。” 寿星闻言，即把寒光放出，喝道：“ 孽畜，快现本相，饶你死罪。” 那怪打个转身，原来是只白鹿。寿星拿起拐杖道：“ 这孽畜连我的拐杖也偷来也。” 那只鹿俯伏在地，口不能言，只管叩头滴泪。但见他一身如玉简斑斑，两脚参差七叉弯，几度积石寻药圃，有招可处隐云禅，延伸学得飞腾法，日久修成变化言，今见主人呼唤处，现身名耳抚尘环。寿星谢了行者，就跨路而行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：“ 老弟，且慢走，还有两件事未完哩。” 寿星道：“ 还有什么未完之事？” 行者道：“ 还有美人未获，不知是个什么怪物，又还要同到比丘城见那昏君，现相回旨也。” 寿星道：“既这等说，我且宁耐，你与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来，同去现相可也。”行者道：“ 老弟略等等，我们去了就来。” 那八戒抖擞精神，随行者进入清华仙府，那声喊叫：“ 拿妖精，拿妖精！” 那美人战战兢兢，正似难逃，又听得喊声大震，急转石屏之内，又没个后门出头，被八戒喝声：“ 哪里走？我把你这个哄汉子的骚精砍爬！” 那美人手中又无兵器，不能迎敌，将身一闪，化到寒光，往外就走。被大圣抵住寒光，乒乓一棒，那怪立不住脚，倒在尘埃，现了本相。原来是一只白面狐狸。呆子忍不住手，举耙照头一柱，可怜把那个倾城倾国千般笑，化作毛团狐狸形。行者叫道：“ 莫打烂他，且留他此身去见昏君。” 那呆子不嫌秽污，一把揪住尾子，拖拖扯扯跟随行者出得门来。只见那寿星老儿手摸着鹿头骂道：“ 好孽畜啊，你怎么背主逃去，在此成精？若不是我来，孙大圣定打死你了。” 行者跳出来道：“ 老弟说什么？” 寿星道：“ 我主鹿里，我主鹿里。” 八戒将个死狐狸灌在鹿的面前道：“ 这可是你的女儿吗？” 那鹿点头晃脑，伸着嘴闻他几闻，悠悠发声，似有眷恋不舍之意。被寿星劈头扑了一掌道：“ 孽畜，你得命足矣，又闻他怎的？” 即解下勒袍腰带，把鹿扣住颈下，牵将起来道：“ 大圣，我和你比丘国相见去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且住，索性把这边都扫个干净，恕免他年复生妖孽。” 八戒闻言，举耙将柳树乱住，行者又念声俺字真言，依然击出当方土地，叫 寻些枯柴，点起烈火，与你这方消除妖患，以免欺凌。 那土地急转身，阴风瑟瑟，帅气阴兵，搬起了些迎霜草、秋青草、了结草、山蕊草、蒌蒿柴、龙骨柴、芦荻柴，都是隔年干透的枯焦之物，见火如同油腻一般。行者叫：“ 八戒，不必著述，但得此物填塞洞里，放起火来烧得个干净。” 火一起，果然把一座清华妖怪宅烧作火池坑。这里才喝退土地，同寿星牵着鹿，拖着狐狸，一齐回到殿前，对国王道：“ 这是你的美后，要与他耍子吗？” 那国王胆战心惊，又只见孙大圣引着寿星牵着白鹿都到殿前，唬得那国里君臣妃后一齐下拜。行者近前搀住国王，笑道：“ 你休拜我，这鹿却是国丈，你只拜他便是。” 那国王羞愧无地，只道：“ 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儿，真天恩也。” 即传旨叫光禄寺安排素斋，打开东阁，请南极老人与唐僧四众共作谢恩。三藏拜谢了寿星，沙僧亦以礼相见，都问道：“ 白鹿既是劳寿星之物，如何得到此间为害？” 寿星笑道：“ 前者东华帝君过我荒山，我留作着旗，一局未中，这孽畜走了，即刻去寻他不见，我因屈指寻算，知他走在此处，特来寻他，正遇着孙大圣施威，若果来迟，此处休矣。” 续不了，只见报道：“ 宴已完备。” 豪素宴，五彩盈门，异香满座，桌挂绣帷生锦宴，地铺红毯晃霞光，宝鸭内沉檀香袅，玉颜前书品香馨，看盘高国气楼台，龙蟾斗堂白走兽，鸳鸯定诗仙堂，四模四样，鹦鹉杯露丝勺，如相如形，席前果品斑斑盛，案上摘肴件件精，葵园简历鲜栗桃子，枣儿柿饼味甘甜，松子葡萄香腻酒，几般蜜食数品蒸酥，油炸糖椒花团锦气，金盘高雷大馍馍，银碗满城香道饭，辣炒炒汤水粉条肠，香喷喷香莲天幻美，说不尽蘑菇木耳鲜笋黄精，十香素菜百味珍馐，往来超摸不曾停，进退诸般皆盛设。当时续了座次，寿星首席，长老次席，国王前席，行者八戒沙僧侧席，旁又有两三个太师相陪左右，即命教坊司洞月，国王擎着紫霞杯一一奉酒，唯唐僧不饮。八戒向行者道：“ 师兄，果子让你，汤饭等需让我受用受用。” 那呆子不分好歹，一齐乱上，但来的吃个精空。一席筵宴已毕，寿星告辞，那国王又近前跪拜寿星，求去病延年之法。寿星笑道：“ 我因寻路未带丹药，已传你休养之方，你又筋衰神败，不能还丹。我这衣袖中只有三个枣，是与东华帝君献茶的，我未曾吃，今送你吧。” 国王吞之，渐觉身轻病退，后得长生者皆源于此。八戒看见，就叫道：“ 老寿要活枣，送我几个吃吃。” 寿星道：“ 未曾带得，待改日我送你几斤。” 出了东阁，到了谢意，将白鹿一声喝起，飞垮背上，踏云而出。这朝中君王妃后，城中梨树居民，个个焚香礼拜不提。三藏叫 徒弟收拾慈王。 那国王又苦留求教，行者道：“ 陛下，从此色欲少贪，因功多积，凡百事将长不短， 自足以去病延年，就是教也。 遂拿出两盘散金碎银奉为路费，唐僧坚持分文不受。国王无疑命摆銮驾，请唐僧端坐凤辇龙车，王于平后即推轮转鼓，方送出朝。 六街三市，百姓群黎，一街斩天净水，炉将真香，又送出城。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风响，路两边落下1111个鹅笼，内有小儿啼哭，暗中有袁护的城隍土地设令贞观，五方揭谛、四职公曹、六丁六甲、护教伽蓝等众，应声高叫道：“ 大圣，我等前蒙吩咐，舍去小儿鹅龙，今知大圣功成起行，一一送来也。” 那国王妃后与一应臣民又俱下拜，行者望空道：“ 有劳列位，各请归辞，我着民间祭祀谢你。” 呼呼吸吸，阴风又起而退。行者叫城里人家来认领小儿，当时传播俱来各认出笼中之儿，欢欢喜喜抱出叫哥哥叫肉儿，跳的跳笑的笑，都叫 扯住唐朝老爷到我家奉谢救儿之恩。 无大无小，若男若女，都不怕他相貌之丑，抬着猪八戒，扛着沙和尚，顶着孙大圣，搓着唐三藏，牵着马，挑着担，一拥回城。那国王也不能禁止，这家也开宴，那家也设席，请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、扁衫布袜，里里外外大小衣裳都来相送。如此盘桓，将有个月才得离城。又有传下影神，立起牌位，顶礼焚香供养。这才是阴宫高垒安山重，救活千千万万人。毕竟不知向后又有什么事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